你好，我是朱茵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硅谷人到底忙不忙？经常有读者问我，硅谷的工程师忙不忙？你们有没有国内的996？平时加班多吗？硅谷人到底忙不忙？这个问题其实很难一概而论。在 Airbnb 乃至整个硅谷的很多公司里，都有两类人和谐共处。一种人以工作为乐，他们晚上和周末大多数时间都会泡在公司里加班，就算偶尔在家里，他们也会学习和处理工作相关的事情。我们常常称这种人为劳模或工作狂。还有一种人，他们在工作时会认真负责、兢兢业业，但工作之外的时间，他们很少做工作相关的事情，周末基本不会在线或者回复 email。喜欢工作的人视工作如生命，他们是真的喜欢工作。加班并不是因为工作忙不完，而是因为热情。他们会享受加班过程中的思维碰撞，更喜欢完成项目时带来的成就感。这些人忙起来比简单的996还要辛苦得多。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情，即使自己工作忙完了，也会主动去跟技术经理要更多的任务和挑战，或者干脆自己编程学习。另一些人呢，他们在工作之余更愿意和家人在一起，丰富一下家庭生活，或者根据个人兴趣去攀岩、弹琴、唱歌、摄影。有的人还喜欢空闲的时候去做义工，他们热爱工作的同时也享受生活。硅谷的氛围是相对自由的，打卡或者996这样的公司估计很难存活下去，因为加不加班、拼不拼命，大多是员工自己的选择。所以，作为领导者，常常需要将自由和原则这样的理念传递出去。前段时间，我们组里有个刚毕业不久的工程师找我谈话，他是个很有上进心的工程师，热爱工作，干起活来不知道休息。之前就经常问我有没有更多的工作让他做。他对我说，你们总是给大家发邮件叮嘱，要注意工作和生活的平衡，让大伙儿尽量不要加班。可是我晚上就想工作啊，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他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故事。我属于典型的工作狂，非常喜欢工作给我带来的享受。除了特殊情况，我基本不分白天晚上、工作日还是周末，差不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扑在工作上。我在做工程师的时候，加班是常有的事，周末发工作邮件更是习以为常了。刚刚转成管理者的时候，我也保持了这个习惯。后来我的老板就提醒我，作为管理者，尽可能不要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发工作邮件，因为这样很容易形成鼓舞加班的错觉。说实话，刚刚收到这个反馈的时候，我是不太能理解的，但是后来慢慢明白了，这样做确实有一些弊端。比如，我会给那些选择工作时间之外享受生活的人带来很大的压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主动延长工作时间，努力完成更多工作，会不会有助于升职加薪呢？答案是，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帮助，但并没有直接联系。因为在升职时，公司评估的标准不仅仅是你多么努力，管理者考虑更多的是你的项目成果，以及你在项目中表现出来的能力。现在我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，硅谷人到底忙不忙？其实对在硅谷奋战的工程师而言，忙不忙完全是由他们决定的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一切工作压力并不是来自升职、同事或管理层，而是源自每个人的内心。一旦勤奋工作成了自主的选择，这些人工作起来不仅会付出更多的时间，也会有更多的责任感。在工作中还会表现出对产品和代码精益求精的态度。在这样的氛围下，管理者要如何最大程度地帮助组员成长，充分利用这种选择和自由呢？我觉得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是，去和每个组员交流，了解对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很多人会简单地认为，工作不就是为了升职加薪吗？人们常说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？但是你真正去跟员工交流，会得到不同的答案。我曾经试着在私下聊天的时候问一些同事或组员，你在生活和工作中最想要的是什么？有些人会说希望得到更好的薪水，获得升职机会等等，但我还是得到了一些这样的答案。升不升职我不太在乎，但我希望做一些有影响的项目，哪怕只是参与。我想了解更多重要的系统是怎么构建出来的。我想尽可能尝试更多不同的东西。 我想有更多旅行的时间和机会，我想能更多的时间跟我的家庭在一起。当你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后，就可以最大可能地按照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去分配工作和任务。愿意全身心投入工作的，可以分配一些重要有挑战的新项目给他。愿意尝试不同技术的，多给一些预言和前瞻性的任务。更乐意享受生活的，可以把线上稳定业务的改进和迭代交给他做。在尊重他们选择的前提下，双方保持一致的期望值，你会惊奇地发现，忙不忙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他们的工作会更出色地完成。今天我结合了自身成长的经历，为你讲述了硅谷工程师的工作和生活方式，也介绍了硅谷人对加班的看法和做法。有的人喜欢全身心投入工作，有的人享受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平衡，他们都是合格甚至出色的员工。作为领导者，你应该基于员工的选择和自由，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们成长。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，并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工作安排，他们会回报给你更出色的工作成果。你选择了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，又为此做出了哪些努力呢？可以在留言中写下你的故事，我们一起交流讨论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